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38集，商谈。数日以后，孔令与于小寨到了落霞关，此州想和落霞关谈长久合作，双方在书信里洽谈的差不多了。这次就是想要直接通过，在八月底前到达怀州。八月才到，樊州元守备军指挥使就竖起反了，要自立为王，甚至先出兵抢占了登州，想要借此威胁此州，并且发文要求此州把卖给茶州的粮食转调给他们，号称是借粮。沈泽川当然没有理会，直接让周贵起草檄文发往茶州，要合力剿匪。他给除自己以外的中伯武装群体全部戴上了匪的帽子，樊州这位义王自然不接受，双方隔空对骂，麾下的幕僚相互寄信问候祖宗，极力把对方形容成谋逆乱党，再把自己说成是为民揭竿的迫不得已。沈德川没有闲着，如今时间珍贵，他在双方对骂的空余让磁州州府着手修缮通往各州的马道驿站，工程不小，等到年底才能完工。同时此州守备军也没有停下训练，此州正在以飞速扩增。周贵给沈泽川成了册子， 这次卖粮食的钱出去怀州所需，正好能够用于马道修缮，但是衙门分发的粮食势必要跟着减少，入冬以后流民增加，百人拒之门外，我有于心不忍。天气转冷，从丹城来的流民逐渐增多。 说起丹城流民， 沈泽川拿着册子转看向姚文玉， 袁卓是从丹城过来的，对眼下的现状比我们更了解，流民怎么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呢？ 姚文玉照着场衣，闻声正色说， 先帝死后，韩城想要说服太后给世家子弟增设官位，用国库替世家养子孙，所列名单长达数万人，但是太后没有同意。为保元气，以韩城为首的世家在抢占民田的事情上变本加厉，他们对上虚报田地亩数，把万顷良田藏了起来，致使百姓无田可种，还要承担家中的人头税，为此逃离的人就增多了。 按照律法，户籍确定以后，没有地方官府的相关文书，私自出境轻则充兵，重则当斩。 沈泽川想了片刻， 为逃避官府缉拿，他们来到中伯最合适，但是磁州毕竟能力有限，光靠衙门食粮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们养不起那么多人。 不仅如此，到达磁州的流民有一部分吃白食吃得上瘾，借口推辞分级的事情，就挂着流民的身份在衙门口混吃等死。 我特地询问了分级官员，这部分人里有不少年轻力壮的，混迹街头，四处惹是生非。咱们七月以前的治安很好，可八月以后偷盗的事情频发，衙门的捕快捉人入狱，他们就打滚撒泼，后来发现入狱还能吃饱肚子，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。 周贵说到这里就发愁。沈泽川对于此事已经有了决定， 他们敢肆无忌惮，是因为磁州对流民具有包容心，在这方面没有设置相关刑法，仍然按照本地良级来处理。但是现在时候不同了，今日就有请诸位先生起草文书，严禁流民推脱分级一事，最迟到八月中旬，还没有在衙门被录户籍者，一律驱逐出境。不仅如此，磁州后日就在各处张贴告示，派相关笔帖下去讲解，务必给城中不识字的百姓说清楚违法利害。后日一过，再有作奸犯科者，严刑重罚，绝不轻饶。 沈泽川到达磁州以后，手段温和，对外一直是好说话的模样，在茶州一事上也没有怎么显山露水，但是这次一改前锋，算是雷厉风行。周贵迟疑地说， 可若是设置严刑重罚，会不会有失人心？ 毕竟几个月前，慈州才以包容的态度容纳了刘明。 这是两件事情。 姚弯玉恰到好处地说， 慈州容纳刘明是以慈悲为怀，但若是为此失去了该有的威信，那就是本末倒置。所谓攘外必先安内，慈州必须尽快解决内部隐患，否则来日必将受此拖累。 如今樊州已经有了翼王。 沈德川割下册子， 这个翼王要在慈州东南侧建立中国小朝廷，集合了樊登两州兵力对阵慈州，想要我们做他的粮仓。明年春后局势更乱，不能再因仁义二字退让。 况且这也是好事。 姚文玉对周贵说， 修缮马道驿站都需要人手，刘明正好填补了慈州的空缺，衙门就按照工程量给他们发粮，他们力气有地方使，肚子也吃得饱，自然不会四处滋事。 周贵闻言也颔首， 户籍一定，衙门就对慈州人头有了确切的数，八月底开始丈量田地，能够赶在明年开春前完成分化。明年只要不遇天灾，慈州的粮仓就能保持充裕。 今年是第一年， 沈泽川心情不差， 明年茶州也要提上议程。除此之外，往西北落霞关及怀州一线也要开始准备开设新的马道。 周贵一愣， 咱们不是跟李北借道吗？ 不错，但长远起见还是要给落霞关相应的报酬。落霞关就在泉城的上方，是我们要好好结交的同伴，商路沿线繁华起来以后，现有的道路就不够用了，更何况北原猎场要成为进军的营地，增辟新的马道非常必要。 还有明年开春时各处的军粮问题。 天气不好，杨文玉腿脚疼痛，但是他神色如常。 第一，启东是中国南边最大的威胁，今年是受到先帝御赐、陆广白叛逃两件事影响，没有来得及向中伯发兵。但眼下花旗联姻已经形成，明年开春若是军粮充足，他们北上讨伐我们也极有可能。第二，李北如今脱离了去都掌控，东北两马道就失去了直通绝西粮仓的资格。我们与李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，北边的边杀骑兵全部都由李北在承担，军粮问题必须在开春前解决。 幕僚们都在书斋的隔间里商议事情，中间只隔着屏风，因为常年居于室内，不少人抽烟枪，时间一久，书斋里就烟雾缭绕，闷得慌。沈德川叫了乔天涯， 宋元州出去透透风。 姚弯玉在四轮车上对沈德川微微俯身，就由乔天涯推着出去了。沈德川嘱咐周贵开窗，让隔间里的幕僚们也歇一歇，屋内空气太浑浊了。沈德川也出去吹了冷风，最近慈州雨季没多少晴天，冷得很，几更担心沈德川再度病倒，日日盯着他加衣，出行都由费胜跟着，格外谨慎。费胜一看沈德川出来，便上前承低大唱，沈德川披了，沿着廊子走了一会儿，这院里的槐花早谢了，枝叶间的叶子也掉尽了，横在阴郁的天空里有些凄凉。费胜想着法子逗趣， 主子，这州府里也有个跟咱们府上一模一样的铜缸吗？里边盛着几条锦鲤，让先生那只猫缠得直打转。 沈德川看过去， 我们府上的那个就是周夫人送的乔迁贺礼。 沈德川站得有些凉意，倒是清醒了许多，看着时候差不多了，就抬步回了书斋的檐下，看乔天涯和姚文玉还没有回来，便又等了片刻。那头周贵急匆匆地过来招呼着沈泽川进，这会儿已经快酉时了，再谈三刻他们就该散了。晚上幕僚们还要彻夜起草新文书，明早卯时沈泽川一起身就要到书斋审阅详情，再与大家商谈细节，赶在后天晌午前把东西张贴出去。 冬日一到，李北的护士也要用起来。 沈泽川站在门口与周贵说， 跟严氏能谈则谈，不能谈也罢了， 到时候从怀州往绝西绕行，虽然距离远，但能想办法走敌城花家的水道，军粮也…… 丁涛从庭院门口进来了，几步跳过栏杆，沈泽川便停下了谈话，示意丁涛先说。丁涛面颊微红，兴奋地说：“ 公子，世子妃来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